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合说的相声作品《双四趣闻》，这是讲述舞台事故的一段作品。 哎，啊，请问您这个马连良，您知道吗？ 哟，哎，那是京剧艺术家啊，哎，是马派老生的创始人呢。南骑白马嘛，这尽人皆知啊，露了一辈子的脸。 嗯，可也栽过跟头。 马连良 啊，那是50年前在天津 哦， 那会儿他是大红特红啊，天天客满 哦，受到天津卫戏迷的热烈欢迎。 头一天的反应好极了 哦，贴的是什么戏码呢？ 要离刺庆记， 春秋时代的故事，刺杀王僚的儿子。 第二天是拔大锤， 车轮大战断背说书。 嘿，毛病就出在第二天了。 八大锤 前半出是断背啊，唱完了顾不得生活死，天多纸张，右手一举宝剑削左胳膊，跟着扔宝剑起掉毛，剪场的随着一扔道具左手背，动作干净利落，全场掌声雷动。好啊。 嗯，好，是好，虽然没看见，就听您这么一说呀，都过瘾。 嘿，等这场戏拿着左手背下了断背，嘿，就算完了， 净等着后边说书了。 这中间还有开打呢。 是啊，可以好好休息半天呢。 可他没闲着，他在后台比在前台场上事儿还多呢。 干嘛呢？ 又抽烟又应酬又寒暄，是谈笑风生 哦，捧场探班的人多。 官商两面新闻记者访问照相是一刻不闲着， 哎，够他忙活的。 眼看着老旦都要上了 哦，乳娘上了，那王佐也该上了。 马老板急着勒头穿行头 哦，是得马前了。 昨天是刺庆记， 嗯， 那是没有右膀子， 对啊， 应该呀，用小袋拢上右膀子，再穿行头。 是啊， 今天是拔大锤， 断背说书， 应该拢上左膀子。 是啊，刚才砍下去了吗？ 可是他左手举着香烟呢。 那 包的就把右膀子给拢上了。 哟， 跟着穿靴子啊，戴高峰镜，挂上髯口， 看这一三绺。 接过了手背 那道具， 跟着就上场了， 后半出的说书了。 他台步潇洒， 嗯，帅 啊，这回呀，帅大发了啊。 怎么了？ 叫的都是道好。 道好，哎， 这全国各地啊，就属天津这地方戏难唱， 不好伺候。 你要是好卖力气，那观众是真捧， 嗯， 要是错了，哎，他们可以真不客气，当场就寒碜你。 哦，懂戏的人多嘛。 一瞧马老板左手拿着右背出来了， 嗯， 好好嘛，这是哪处啊？刚才不是左胳膊断了吗？怎么又长出来了？还怎么办呀？哎呀，这太根了，好吧你了。 哦，他把左右手颠倒了。 这时候马连良心里头轰的一下子， 啊， 这怎么办呢？ 那下去吧，换了膀子再出来。 哟，那更砸了， 啊， 下半出就唱不了了，那非乱了不可。退票不说呀，还得赔戏园子的损失，主要的是丢不起这人呐。 哎，那也不能这么僵着。 那他就忍着用左手说了一出断背说书。哎，下了场卸了妆回到利顺德大饭店，一转身，哎，他又出来了。 哦，吃夜宵去了。 哪儿啊？他奔法国桥了。 哦，都在那时候的法国地。 他没上桥， 嗯， 他往桥栏杆下边走。 干嘛呀？ 他要跳河。 哎呦，羞于见人了。 后面有人悄悄地跟着呢，一瞧都是马老板，这个举动啊，急了，上去一把就把他给抱起来。老爷子，您可不能寻死啊！ 是啊，他要跳了，这些个哪儿吃饭去啊？ 当时马连良跳法国桥的新闻是轰动了平津各地。 哦，哎，不，按说这跟包的他有责任。 他自己也疏忽，对不起观众，他有勇气谢罪负责。 哎呦，令人感动。 这也证明了前辈艺人的爱护羽毛，视艺术胜于生命的精神。 嗯，可以称为典范，树为楷模。 错儿谁没有啊？ 是啊， 但是有值得原谅的，哎，有不可原谅的。 那倒是， 我听过一场票友戏 啊。哦，票友啊， 票友怎么了？ 这票友就是业余嘛，这不够专业嘛？ 谁说的？那金秀山跟龚云普可都是票友出身，杨小楼的猴戏是票友掏贝勒给说的。 哦， 那红豆馆主跟包丹亭二位也是票友啊，哪位名角不去请教啊？翁偶红先生是票友。花脸的脸谱，可他可是祖师爷呀、你怎么瞧不起票友啊？ 我， 你说呀， 我没有啊，不，我是说呀，这个票友唱戏啊，是喜欢艺术为了消遣，这内行唱戏呢，是为了名义，必须得有一定的水准那才行呢。 哎，这么说那还可以。 哎呀，哎，对了，好了，您说说您听的那场票友戏吧。 一共是三出 啊，全是文戏。 是谁说的？ 哎，哎呀。票友嘛，那唱武戏的少啊。 又错了 啊， 这回头一出就是武戏白水滩。 哦，打滩。 哎，这武生还真好，不论是扮相、唱念、身上耍棍都比内行差不多。 哦，十全十美。 还是出了错儿。 棍儿掉了。 不是他。 那是谁呀、 这戏头场先上抓地虎。 是啊，武丑又叫开口跳，先垫一个过场嘛。 演抓地虎这位也是个票友。 哎呦，那可不容易， 架不住勤练功夫啊。 哦， 天天练，他很认真。 嗯， 抬起来翻穿开打，一点错都没有。 哦，还真用了心了。 可是他重武轻文了。 这话怎么说呢？ 他的嘴里头很差呀。 哦，念白不够脆。 白水滩这出戏他是第一次上。 哦， 虽然排练的很熟啊，真要上台表演呢还有点紧张。 那当然。 哎，戴上棕帽，穿上垮衣，一背涛子，勒得他喘不过气儿来。 是的，头一回背涛子还不太习惯。 拿着马鞭一上场，跟排练的时候全不是一个劲头了。 是啊，排戏的时候是便装球鞋嘛。 第一场就上抓地虎。 嗯， 本来是这个词儿。 那您给瞧瞧， 那场面是打水底鱼。 打唱才唱，不是来才唱，不是来才一才一，唱个等切个得唱。 哎， 唱 抓地虎， 嘟唱砸。 林大大王吃酒带醉下山，在青石板上打睡不扬被下不扬，擒住鸭王帅福丁去了，不免回山抱鱼儿带文，知道就是马上加鞭， 蹦蹬唱 一拉马下去了。 啊，是啊， 他可没这么念。 那怎么了？ 他本来身上勒的就不自在。 哦， 一亮相一瞧啊，台下全都是人。 是啊， 叫好的有鼓掌的，还有笑的，他晕了。按 仓 抓地虎， 嘟仓砸 抓地虎。 哎哎，怎么还是抓地虎？往下练呢？ 今抓地虎，吃酒带醉下山，躺在抓地虎上打醉，不想被抓地虎擒住鸭王抓地虎去了，不免回山抱怨抓地虎，知道抓地虎抓地虎抓地虎去了。 这怎么回事？这一窝抓地虎。啊， 一紧张全抓在一块儿。 哈哈， 下来的戏码是双四。 哦，哎，什么叫双四啊？ 一出法门寺，一出甘露寺。 哦，哎呦，这戏可够大的。 不唱全了，法门寺不带大神，甘露寺不带芦花荡。 哎呦，那也不小了。 不过法门寺没唱完就拉幕先休息了。 哎，怎么回事啊？ 法门寺这出戏啊，除了这个贾贵是内行，他是指导老师 啊， 其他的全是票友。 哦，戏是贾贵那个老师教的。 对，先说这个宋巧娇 啊， 庙堂这一场一上来就出毛病了， 摔倒了。 没有，他忘了带那个 状子了。 哦，就那白纸条， 贾贵念的那个状子那张纸。 哎，你怎么发现他没带的呢？ 哎，本来这状子应当是演校尉的，从宋巧娇的腰包上拿下来交给贾贵 啊。是啊，那贾贵好念呢。 可演校尉的这一瞧没有啊，冲贾贵一摊手一缩脖，哎，这个台下全乐了。 是，这唱京戏用洋人的动作，那人家能不乐吗？ 这贾贵是老师啊， 是， 他还以为这个纸条啊塞得太低了看不见，他自个儿过去就足这么一掏，这宋巧娇也乐了。 他乐什么呀？ 他怕痒啊。 哎呦喂， 台底下更乐了。 是啊，那成了喜剧了。 幸亏这剪场的从后台把纸条拿过来了啊，递给贾贵了， 救了驾了算。 贾贵念完了状子，说了一句：“哎呀，我真急了我一身的汗。” 他说的这句是实话。 等到该抓梅五线了，又热闹了。 怎么呢？ 这唱赵连的比刚才那抓地虎还紧张。 哦，这抓地虎闹了笑话了，给他增加了压力了。大概 在排戏的时候啊，唱这个梅五线在马上唱得好极了。没不说好的，可等半生戏勒上头他就傻了。 哟，甭说，他也是头一回上台。 他一出场在台口本来有一个哆嗦的身段呢。 是啊，那是表示那个赵连害怕嘛。 他倒哆嗦的挺好，台底下大伙叫好， 做派逼真。 可是他哆嗦起来没完了，足足是哆了三分多钟 啊！做戏啊？ 哪儿啊？他吓得站在那儿动不了了。 哎呦喂！ 台底下这观众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 多亏这贾贵过去一拽他，你给我过来吧你，他才跪在那儿接茬哆嗦。 哎呦，这该留紧念头了。 下面跪的可是梅五县的县太爷吗？ 哎，该赵连接词了。 他不说话 啊， 连接又问了一句 啊， 下面跪的可是梅五县的县太爷吗？ 哎，赶紧接词啊，臣不敢赵连呐。 这词啊他忘了。等到刘景问第三句的时候， 下面跪的可是梅五县的县太爷吗？ 他抬起头来想了想，一指着贾贵，他知道 啊。这是什么词儿啊？ 还多亏这贾贵赶紧的对，他是赵连。 哦，替他说了。 刘瑾又问了，见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 哎，这会儿应该想起来了吧。 他还不说话。 哎呦，忘死了。 这贾贵又说了，哎，他有罪不敢抬头。 好吗？这戏他一个人唱了。 这刘瑾接着念呢，他也感觉到不自在了。 怎么呢？ 跟排的时候全不一样了。 哎，这赵连不张嘴呀，这不要命吗？这 刘瑾一拍那惊堂木，好一个胆大的威武之县孙家庄，贺业之间，一刀两刀三刀 啊， 刀连伤二刀 啊， 这一无凶手，愣不见人，无故将个世袭指婚拿婚带进。哥哥啊哥哥，你们那皇上还有眼睛吗？ 啊，瞎皇上啊！ 这下下不就该赵连唱了？ 对，小护风他本是杀人凶犯， 在这会儿倒是不哆嗦了。 那好啊， 都吓傻了 啊，更糟了。 锣鼓这一响， 苍啷起呆的苍啷起呆的苍。 吴七到了过门了， 唱吧。 他还不张嘴 啊？ 忘记了，我一拍，哎，该你唱了。 这回明白了， 他站起来了。 哦， 梅五县在马上，心神不定。 哎呦，还没到朱砂井呢。 他不管呢，一直唱到放大胆闯虎穴去见上人。 哦，这段他倒一句都没忘。 唱完了一鞠躬，哼，他自个儿下去了。 那台上的人怎么办呢？ 没法子，他拉不过，先休息十分钟吧。 哎呦，赶紧收拾残局吧。 哎，到了后台一问呢，你怎么不听过门啊？ 是啊，也不应该唱这一段啊。 他说了，从一上台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老师让我唱，我不就唱了吗？ 哦，他还有理了。 大寿这个甘露寺啊，总算是还很圆满。 哦，没出毛病。 哎，这位票友老生啊， 跳戏多年，是位老资格了。这出戏它是前扮乔玄，后演鲁肃。 哦，这是马连良的唱法。哎， 他唱的是纯马派的路子， 那真错不了。 不论嗓子、扮相、身上、台步，哎，都中规中矩。 嗯， 观众们把前边的那些个小错啊，哎，都给忘了。 那还算小啊。 顺千岁一段下来，照相的、访问的、致贺的、夸赞的，后台热闹极了。 嗯，休息一会儿之后，该回荆州了。他不是后赶鲁肃吗？他也该办戏了。 他可沉得住气。 哎，要不然怎么算是资深呢？ 等周瑜都快上了，香官催着他，这才穿行头。 那快着点吧。 穿官衣，上带，戴纱帽。这会儿场上周瑜已经练到众将官 哟， 追他刘备去的 蹦邓仓， 慢慢慢呐。 鲁肃上场了， 台下可乐歪了。 怎么呢？ 没带胡子 啊？ 可观众很厚道，乐归乐呀，没有叫到好的。 苍狼前，苍前，苍前，苍前也得苍。 你明知道刘备要走， 大苍 独独苦苦做对头，我 砸。咋唱不来起来先唱个一切个来唱。 凡事若不到了我就时候放弃时机谋，我 大唱 紧张去全攻击暂且把手握。 起来接唱儿，一切个来唱。 见了都督说从头，我 把他请唱。 哎呀，都督啊， 况且况且况， 追赶刘备是何意？ 将他追回秋思洞屋。 哎，可这周瑜没这么念， 为什么？ 因为这鲁肃一出场，观众哈哈大笑。 啊， 他也发现了，这鲁肃没带胡子。跟范马进那赵崇一样，所以他把词儿给改了。 说什么呢？ 你是活人，当此活事啊！ 啊，那这鲁肃怎么说呢？ 这鲁肃心里想：你怎么加新词儿啊？ 是这玩笑开的不是个地方。 仗着他有经验呢， 啊， 想要耍个身段，一时眼神，怎不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No No No， 我就是鲁肃啊！可他一脱胡子， 没带。 染口，当时也一愣了。No No No， 我就是鲁 没胡子， 鲁肃他的儿子。终于说了，小小年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要你无用，快快还你爹爹钱来。 鲁肃怎么说呢？ 可怜呐，他一转身， 怎么了？ 下去了。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这段双四趣闻，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瞧，这儿正好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我们相声这门艺术啊，咱们说说学逗唱这四门基本功里本门的唱，太平歌词。 听说你们这说相声呢会唱什么大什么歌词来着？ 哦，您说的是那个太平歌词吧？ 哎，对，哎，你会唱吗？ 会啊，唱得不好。怎么了？ 嘿，这我也会。 哦， 哎，我爱听这玩意儿。哎，您唱一段，我听听。 可以啊，不过唱不好，您呢？多指教。 那别客气， 咱们打板就唱啊。 那好极了。 那庄公仙游就出唐城，西桥之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驴，扭回头我瞧见一个吞小车的汉呐，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打枪的反而半上下，谁是那十穷九富的要饱，还是你那家常的饭要暖，还是几件粗布衣，天花柳巷是君莫去，枝藤招热是结发的妻，人要到了难中就拉他一把，人到了急处就别把他来欺，没有钱别卖您那看家的狗，有了钱别娶活人妻，屈死三分别去把我撞，穷死别做那犯法计，三条大道是当中间走，去弯弯行不地，远看青山一块石，近瞧松林就长不齐，十个指头伸出来的又长又短，树木浪林的有高有低，山上石多玉石少，世间的人多君子气，那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好比是浑水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双亲是水儿养着鱼，兄弟们何来是鱼儿帮着水，妯娌们何来是水儿帮着鱼，你要是生了一个孝顺的子嗣，你叫他往东他不往西，你要是生了一个无你的子嗣，你叫他打狗他去追鸡，人活十岁父母怨儿过，人到了二十就花儿开了枝，三十四十花儿正旺，五十一过就花儿谢了枝，六十花嫁容颜改，古稀七十就白了须， 八十九十挣来的寿，人活一百稍有戏。阎王爷好比那打鱼的汉，不定来早与来迟。今日脱去那鞋和袜，不知明朝穿旗穿不齐。花冠彩幕是良人的斗，死后哪怕是半领旗。空见那孝子灵前垫了三杯酒，几件那死后的前人八九吃，你就空着手而来空着手而去，总剩下半罐家财拿不低。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吃点喝点玩点乐点积点德，修点好为点人，听点相声都是转那地。 哦，这就是那段劝人方嘛。 啊，这您会唱？ 这何止我会唱啊，我们那村子里的人都会唱啊。 哦哦， 这没意思，这太俗了。 哦，那好，您听这个啊。 好， 霸王生来模样儿黑白，下了酒宴就请李逵 上手。做的尉迟敬德下手，李刚他把酒陪， 这个 一窝黑。 哦，这您也会？ 嗨，这个没意思，我们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都教这个。 哦， 我们那位校长啊怕这些民间艺术失传了。 哦，这有远见啊。 啊， 你也听这个。 好， 烧麦出征就丧了残生，有老兵回营就搬去酒瓶， 请来了罗斯壮大元帅芙蓉高大骑马两位先锋。 这波波阵， 哎，这我也会唱，这没意思，这太老了。 哦，听这个。 哎， 当高祖有道就坐江山，有军政陈良知万民安，有一位三气贤王名叫韩信呐，他灭罢了楚国把社稷来安，他这一日闲暇无事垮掉安在街前有光，但只见一座挂棚而就在路南。 这 您又会？ 这当然了。 这是哪段？ 韩信算卦。 是吗？我都唱出来了。 这您这真没意思。你不，您有好的没有？ 有 啊， 有一个大姐儿的黑不溜，秋善良而不高，就过了鼓楼，身高倒有九丈九，绣了一双绣鞋，他绣了九秋。中央部使魂足够八个布啊铺，钢针别坏了柳矿头。九年才把鞋做上，他试了试，脚大鞋小就几指头。寻了一个女婿高有十丈，常在鞋壳那儿里打跟头，他困了就在那鞋里头睡，冷了拉过鞋帮蒙上头。若问大姐儿脚有多那么的大，脚后跟站在台北市， 脚趾头到了那南非洲。这个呀黑大姐儿不切实际，这个呀 这个没意思。 哎，你怎么自个儿都说了？ 反正我不说意思你得说呀。 你们你唱段新鲜的嘛。 一轮明月照松林，有一母所生下三位女钗群，大姐许配一个文秀啊士，二妹妹许配一个武举人，就顶那三姑娘的命运呢，古许配个庄稼种地的人。这一天老员外的寿诞之日，三位门婿就请和守臣。大姑爷买的来那寿靴与寿帽，二姑爷他把那烧黄二酒称了几斤，三姑爷本是一个庄稼的汉，他把那饽饽干窝窝干端了柳盆。老员外酒席宴前开言呢道，叫了一声三位美婿请听云，今天的饮酒就非同别日，说上一个酒令儿饮杯醇，要人字儿起来就人字儿唠，合辙押韵是两头儿人。大姑爷回答说我能对， 人能一者就一者能人。二姑爷回答说我也能啊，对，人能胡闹是胡闹非人。三姑爷本是一个庄稼汉，急得他瞪着眼睛又把那脖子伸。大姑娘一见是抿着嘴儿乐，乐的一位二姑娘就捂着嘴唇。三姑娘人闲着挂不住，她面里那面干把腕儿伸在那三姑爷的腿上就拧了一把啊。三姑爷就说 他人不拧你，你倒拧人。 哎， 小上兽这个。 哎呀，你会唱啊？你会唱你怎么不早说呀，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不，你能不能唱个好一点的呀？啊 啊，这好。哎，这么办吧， 啊， 您不是也会唱吗？ 啊， 干脆咱们俩人唱老太平歌词吧。 哦，俩人唱的。 哎，一人一句。 哦，一问一答。 对，嘿嘿，我考考你。 好啊，这有意思。 这跟那个新太平歌词可不一样哦。 啊， 这老的可不能闪板呢。 啊，我知道，顶着板唱啊。 哎，稍微一含糊唱不上来那你就输了。 没问题，您来吧。 好，哎，不唱就唱啊。 哎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人，有颜有色是什么样的人，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人，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人，这四样二人。 哎，这自尊自贵是个圣人，有颜有色红粉佳人，蹬梯子爬高是个贼人。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门，有颜有色什么样的门，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门，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人，这四样儿门。 哎，这回什么了？ 这回门了。 哦，门呐。哎，自尊自贵是佛门，有颜有色的是个庙门，蹬梯子爬高电梯的门，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他是什么门？ 他是杜鲁门。 啊，怎么又美国人了？ 这美国人好啊。 不要不要不要 啊。 鬼什么样的狼，有烟有水什么样的狼，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狼，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狼，这四样儿狼。 哎，这自尊自贵是状元狼，有烟有水是画狼，蹬梯子爬高是黄鼠狼，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狼啊。 啊， 什么狼？ 他是武大狼。 嗨，你也不再说，是我爸我揍你。 别，好好好。 自尊自贵什么样的脸，有颜有色什么样的脸，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脸，这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脸，这四样儿脸。 哎，这自尊自贵是个和脸，有颜有色是个睡脸，蹬梯子爬高的像日脸，惹人注目的 是我爸爸。 不、哦、是你妈妈。 他是什么脸？ 他是潘金莲。 再次 不这么的狼配一对吗？ 我揍你啊。 嗯，好。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花，有颜有色什么样的花，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花，这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花，这四样儿花。 哎，这自尊自贵的是梅花，这有颜有色是牡丹花，蹬梯子爬高是牵牛花，惹人注目 是我爸。 不对。 是我妈。 不对，是你妹妹。 我妹妹什么花？ 她是那杨丽花。 你别来了。 好，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这段太平歌词，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台湾名人》。 我们给您表演的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说相声可不简单呐、啊、 怎么呢？ 哎，得有学问呢、啊哎、 胡说八道用不着什么学问 啊、哦，不用学问， 哎，用不着，谁都能说。 那，哎，那怎么能把这门艺术水准提高呢？ 哎，说的也是呢。 当一个相声演员呢，不单要广览多读，有超强的记忆力、 啊， 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嗯， 跟一般的普通常识 哦， 有想象力，要公正性，才能够创作出大家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提高相声的艺术水准。 哦，那要照这么说。您有学问喽？ 嗯、哎，不但有学问、 哦， 而且称得上是饱学之士啊！ 哎呦喂，给他点颜色，他就开染坊嘿！ 哎，有学问的人不用吹嘘啊！ 啊 啊， 你摸都摸得出来， 这学问用摸的呀。 啊，你不信那你就来摸摸一肚子的学问呢。 那好，咱们试试摸摸摸哪。 你来摸这儿。 哦，不是，这是 百家姓。 哦， 哎，这是 什么？ 千字文 啊。 哎，这是 什么？ 这是五经啊。 哦， 来你摸摸四书。 四书 啊。哎，四书吗？你摸摸四书来啊。 哪儿啊？ 你还没感觉呢 啊。 好你再来摸摸四书。 哎，感觉出来了。嘿嘿，你过来摸摸二大爷吧。你是诚心占我便宜是吧？ 就是跟您开个玩笑，测验一下啊你的机智反应。 您看看来，占了便宜他还卖乖。 哎，你念过三字经吗？ 什么三字经 啊？就是从前四书先生教学生念的那个启蒙的书嘛。 哦，那念过 啊， 不但念过，而且熟读啊。 哦， 到现在还背得滚瓜烂熟的呢。 啊， 人之初啊，性本善，性相近啊，习相远，苟不教啊，性乃迁。 啊，不错 啊。 哎，您是背得挺熟的。 哎。 这可以证明当初你念的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 嗯，岂止是好学生呢，还是模范生呢。 哦，那好啊。 嗯， 那我请问您， 嗯， 三字经里有两句，您能不能替我解释一下？ 来两句你说吧。 嗯，阳明生显父母，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哦，这简单吧。 啊，是，那您讲讲。 阳明生显父母是吧？ 对， 这个阳明生啊。 啊， 就是显父母。 哦， 显父母呢他就要阳明生。我这样解释您还满意吗？ 嗯，不满意 啊。 哦，翻过来倒过去的等于没说嘛。 好，那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 啊？要我解释啊？ 哎，你出的题目啊。 我 什么叫阳明生，怎么又叫显父母 啊？赶紧说吧。 嗯， 人生在世几十个寒暑，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 哦， 剩下来的就是生活跟工作。 嗯， 生活要有目标，工作要有目的 啊。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 嗯， 就必须要有恒心，有志气，做大事，成大业，扬自己的人生，光耀祖先父母。 哦， 简单的说吧， 啊， 就是一个人不论在事业上、学问上有一番成就，要流芳千古，不要一秀万年。 哦，您这么一说，我懂了。 啊啊， 要想扬名声显父母。 哎， 必须要立功立业，成为社会上的名人才行吗？ 那是，你以为是怎么样呢？ 啊？ 哦，会背几句三字经就能打出知名度来？ 这么说，这种人是不能名垂千古了。 那是啊，他只能衣袖万年，留给人当笑话了。 哦，要这么说，这个名人还真不好当呢。 那当然了。 啊， 哎，对了， 啊， 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哪些个名人，您知道吗？ 我，干嘛呀？ 啊？ 哎，你这是要考我呀？ 哎，那可不敢。 那您这是？ 抻您， 那不一样吗？ 哎，你不是模范生吗？ 我哦，在这儿等着我呢。没关系，你来吧。要是让你给盘问短了，那我那三字经不是白背了吗？ 哦。 不过有一样， 怎么？ 咱们中国的历史啊，上下五千年， 哎， 出过的名人也不计其数。 哎， 咱们要是没有个范围。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哎， 您是说要设个县是不是？ 对，比方这么说吧，县县这三字经里边。 合着您就会背三字经啊？ 那要依您的意思呢？ 你差点出息啊。这么着吧， 嗯， 我也不难为您 啊。 此时此地宝岛台湾，咱们就以台湾为范围问您几位历史名人，成吗？ 好，您问吧。不过有妖 啊， 台湾的名人也很多哟。 是， 您要是问，就得问的最有名的哟。 那当然了。 好，您问吧。 哎，好，吴凤， 嗯， 哎，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吧？ 哎， 啊， 嗨， 啊， 你怎么哪壶不热提哪壶呢？ 奇怪，怎么了？ 提起他来我就难过。 怎么回事啊？ 哎哎，不好意思说了。 嗯，为什么呢？ 他跟我谈过恋爱 啊。不光跟你谈过恋爱， 没谈成啊。 那是谈不成。 他嫁给华侨了。 哎，您弄错了吧？ 啊， 我说的是清朝的时候，主使是别人出草杀人的通事 啊， 后来杀身成仁、舍身救义的吴凤。 吴凤 啊，你当时说谁？ 我当时胡凤呢。 胡凤是谁？ 我们邻居二狗子他姐姐，唱歌。哎，我来问你一题 啊！ 哎，我提出一位名人来 啊， 你要能说出他的成就来 啊， 就算你有学问。 哦，倒过来衬令我了啊！ 不敢，考考你。 这 啊，爷爷，你出的题目嘛？ 好，您说吧。 邱逢甲 啊， 是不是台湾名人？ 是啊。 你能不能说出他的成就来？为什么后人都非常的崇敬他？ 好，邱逢甲啊，原籍是广东镇平县人，从他曾祖父起啊，迁居到台湾彰化。 哦， 他生于清朝同治二年，那岁次是甲子，所以取名啊逢甲，字先根，后来改字沧海，故而又称他为沧海先生。 不错。 邱逢甲14岁补秀才，25岁中举人，26岁会试，名列二甲进士，所以有东明才子之称。清廷跟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他领导地方士绅倡议成立抗日政府 啊， 抗日失败，奉父母之命逃回广东，暗地鼓吹国民革命。他这一生都在为救国家、救民族而献身努力，称得上是流芳千古的台湾名人呢。 不错 啊， 这比我背那三字经背得清楚多了。 邱逢甲这位名人不在三字经上头啊。 好，算你瞎猫碰上死耗子了，闷着。 这像话吗？这是虚问。 好，那我再问你一位名人 啊， 连雅堂，这也是一位台湾名人，你能说说他的成就吗？ 哦，连雅堂啊，姓连，名恒，字雅堂，原籍是福建龙溪人 啊， 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擅长诗文，是精通史学，富有民族思想，曾经创办台南新报、台澎日报，鼓吹民族革命 啊。 民国以后进入清史馆工作，毕生尽瘁保存台湾文献，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通刊等等伟大的巨著，可以说是台湾文史界最有成就的名人 啊。 就算他的儿子、孙子连振东、连战也是当今的名人呢。 不错， 嗯， 说得好，有学问。 这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吗？啊， 这个不是， 哎， 这是死耗子碰上瞎猫。哎，好，那我再问你一位名人， 成， 土豆有哪些个成就？ 土豆。 就叫周到嘛， 这个 说不出来了吧？ 啊， 嗯，咋样了？ 我土豆， 哎， 这也算是名人的人 啊？ 这台湾有这个人吗？ 当然有啊， 啊， 而且还是大大的有名啊。 哦，土豆 啊， 台湾的名人。 嗯， 哎呦，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想不想知道？ 这个当然想知道。 哎，情情客我就告诉你。 哎，那倒可以。怎么个情况吧？ 两笼蒸饺，一碗酸辣汤。 看看，就这点事。 不是啊，这个礼下宜人呢，必有所求。 哎哎， 你这么大个子了，求知识长学问，你怎么连最低的起码的礼貌你都不懂？你这 是这 啊？ 哎，对不起，失礼。 哎，这还差不多，孺子可教也。 啊，那我跟您请教 啊， 台湾名人土豆到底是何许人也？ 土豆 啊， 原籍广东揭阳县人， 哦， 生于台湾省台南县 啊， 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是文学硕士， 哦， 先后曾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担任教授， 是 著有《印度文学》《中国道教史》跟小说散文集，是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